在很久很久以后才会等我的一把种生活。 无论你是否能够听懂或者能够理解他这种状态，但是你一定会承认他这首歌里面呈现出了一种非常纯粹的自由洒脱气质。这首歌其实是一首略带着淡淡相送味道的民谣作品，情调上也非常有独立民谣的主流的特征。不过呢，卢广仲的即兴部分会破坏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切，但也许正是因为他这种个人的风格才能够赢得听众的注意吧。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一个在歌坛非常有标识的声音，他就是莫文蔚。无论是莫文蔚还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卢广仲，我都觉得他们在唱歌方面是没有一定的规矩和束缚的，所以他们的专辑或者听他们唱歌就感觉像孩子的涂鸦，充满了想象力，充满了激情，你几乎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形状，所以也很难界定他们的音乐类型。所以他们不一定是完美的作品，但的确是最特别的作品，最容易被人记住的作品。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是华语乐坛最早来接触到黑人音乐和 R&B 音乐的歌手杜德伟。 放慢了速度才恍然顿悟，最亮的眼珠是你的投入，仿佛我的一举一动你都会在乎，我快乐你满足，原谅我疏忽了你的感觉， 处，细心的包容着我的迷糊。无论爱出现在何时或停在何处，你总是义无反顾，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让时光飞逝永无休止，像青春在你手中一文不值。说这是你唯一爱我的方式，坚持做我的影子，陪着我一辈子，分享我所有的酸甜苦，用时间换取你微薄的幸福，一直到真心刻骨不尽的付出。 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由台湾的滚石唱片发表于1996年。唱片的封套很有舞台剧的影子，而这个唱歌的人就是万芳。他对于戏剧的悟性和灵性，也许正是因为他这些歌而原发，直至他后来也获得了台湾金钟奖最佳女主角的肯定。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名字，像黄韵玲、鲍比达、十一郎还有姚若龙，这些人曾经创造了滚石最辉煌的年代。 总是听你说他有一双爱笑的眼睛和一颗温暖的心，你为他深深吸引，你的爱不用说也能猜，我只是没说出来，我对你还是难以释怀。你的爱像火箭 说没有方法说服自己轻易的割爱，你的爱像火加速蔓延，却不能燃烧我和你之间，唯一的选择是让步悄悄地割 万芳的声音不温不火，宠辱不惊，似乎总有一种恬淡的安适感在那里。而这首叫做《割爱》的歌，被人一直称为最惨烈的情伤。也就在九十年代中期，1995年左右的文艺青年们，当年就最爱三个女歌手，一个呢是不肯唱歌词而改成哼唱的王菲，另外一个是新加坡的许美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万芳。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您一起听。文章365里路。 追忆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行程，多年漂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走过一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365日年年地度过，过一日心一程。365里。过春夏秋冬，365里路呀，岂能让它虚度？没有消失过，即使时光渐去依然执着，自从理想背景已过了多少，三百六

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半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哪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的原唱是陈百强。陈百强当年和刘德华出自同一个训练班，那个时候刘德华跟陈百强还有梁朝伟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类型，梁朝伟是优雅的，而刘德华是动感的，陈百强呢则是时尚的。很早的时候他们三个人还拍过一个非常青春的特辑。陈百强后来英年早逝，而刘德华这么多年来也一直都在怀念他，所以这首歌里面也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想听一首淡淡的旋律可是却有浓重情感的作品，这是曾宝仪《傻笑的照片》。 那年寒假的照片，不小心和我一起跌进河里面，你扶起了我，想起却越飘越远。那年暑假我们毕业，你我一边写纪念册一边默念，短头发快点长，青春都快点消，但这份默契不要变。时间好快好快的飞，日记一本一本的写，想念我们突兀的笑脸。时间好快好快的飞，距离好慢好慢的远，回忆把生活铺成了晴天，傻笑的照片，感情的香味，我相信永远永远不会凋谢。 时间 人的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应该就是少年时代，所以在少年时代你所拥有的纯真是你的人生当中不会再复重来的最美好的东西。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曾宝仪，先不论唱功，仅仅是那种情怀就可以动人。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非常清新质朴的民谣曲风，而唱歌的人拥有着清澈温暖的歌喉，两个少年谱写的这首《认错》，我们听到尤克里里。 I don't believe it， 是我放弃了你，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诅咒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己。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孤寂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将彼此都在孤独里。